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书熟戏，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我是柳欣。我们今天的节目呀，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南方朋友喜欢的这个评弹哈，先请听遗产风波。 遗产风波一只德高达， No. 同事于东营是一个八里玲珑的外观，他把规矩一张张在手，非水为不水明天杀走鱼是的呀，养育着亲生子女，享受同等权利。所以邢芳芳是隔壁荠菜合法的继承人。荠菜花得知金彩萍听见，可是歪当脸色了，听得了不想高问。搿两个人虽然说是亲舅，就说本来三个是有高呀，但是现在为止十万块洋钿，但反而团结起来共同对我者。你说心里想还有一把手盘了还，晓得个？搿张洋女个别住了那六十岁的水里向，搿个六十岁了那半个个门前已经把你拉住过来着。搭你讲还个呀？你拿搿张别住嘛卖拨你，代价是一万块。只要你不做半点子，我搿张别住娘了。搿么呢？搿场官司你是翻得走来的。不过六十岁的人门槛就好进得来。真叫与那位子娘三个不好子个泥巴是干唧唧活个呀，他说邢芳芳肯吃你两万块，那口里王家水会得带过去的。哎，这个事情那还弄法呢？眼睛们这个情况与两句闲话还要讲，真叫绝世逆从情况不免。所以个金彩萍即是急得来各位去佛法，先叫我去送急诊。谁才和那么最后了，为他自五早我们家一摇天也很困扰。天蒙蒙亮，眼睛起身在，师傅鸡蛋不来得及吃，脑子里勾点心，打着这虚荣，心急慌忙赶到发油门口来等个六师弟。现在一面忙一面吃，六师弟们分见面，那点面白鸡蛋干都吃得了，粗方不多了孩子呀。阿姐呀。 金彩萍娘带头机关人家改犯了这样的浪向，搿只手都是辣胸口的路，平常辰光多追追点点路，眼还叫地通。今朝一个多钟头等下来，刚上各位去佛法，搿人已经推迟下来个这样。 阿姐啊，阿姐啊，你还是困着啥？ 说得出眼死个来，十万块性命交关困得着个。 阿姐啊，你哪哈子啦？ 哦 哟，阿姐啊，看上去今朝搿场官司嘛，被一死脱子了，无几个做哎。哦哟，阿姐啊，那个药呢？药也倒出来了。 金彩萍眼睛辣板里向拿出来一只药瓶，头面盖头捏得紧不够呀，一时头那么想睁不开。 眼睛牵过来，搭你盖头开开，随了水心里向担子一把药，三十滴嘛，三十粒，三个菜肉头上挨一把药，收过来嘛。阿姐、啊、来来来，快点吃下去呢。 金彩萍哭哭出这还是一嘴，自家一头不要吃下去，用不着等待开庭个这样，马上还到尼龙王家去拜得还是问。眼睛脑子两里牙偏过来，嘴里向一塞，虚荣拿起来，哈子一口拿个牙一直下去。 唉，妹妹啊， 那到奶奶里向去坐一歇。 让我休息休息了再说啊。 给，我们那几孩子啊，才来这里进洞门。嘿，李乡长，客厅的来得个多，当中有只花台，两旁边几只来灯。现在让你身体受不定下来嘛。阿姐呀、你两高头三公吃口炖来不是个？不晓得个律师弟阿来了不来我？ 今朝开庭，警方方案出场，为此要证明自家呀，女婿们们一定要去弄个律师弟偷得来管。 那么至少昨日知道谁带着上孩子了，上来不带我屋里向来一趟呢？老婆打着电话来通啥气门？哈哈，乖。 哎呀，妹妹啊，妹夫要忘记他呢。 那 警方放的三句话还是李爷家的呀？你晓得罗书生拒绝吃弄是个眼睛人呀，所以母王定来老师家们不理可是个这样，这个一来嘛，谁不能来当你通气之位？ 透明的邢芳芳，三公跟你谁是有高呢？这些都有真假个种事体嘛？阿姐啊，大初辰光个水帘子也拉低呀，努力配出来，望着王浦江里一抬头嘛，是凡事大吉之位。 嘿，还阳光形容这个戏剧呀？格林上个头面冷呢，阿是啦？有本事嘛自家演，不本事嘛像我们这个老的。 哦哟，还在还在，还是刚刚眼睛门前的事体吧。今朝个大官司，真是打得赢打不赢，我一点的把握都唔不了嘿呀。不瞒你讲，我心里想这个双子点动这个七上。不呀！ 哎呀，今朝个问题关键了，让老师先生了呀、妹妹啊，我们那两高头的命运是 那哈家？ 哎 呦，阿姐啊，你快点说呀！ 哎，这样看个女人还有良心之味。 你这两高头，侬希望寄脱了老师先生了些？那些这个情况已经起至根本的变化，老师在暗当中已经拿搿笔遗产得知过来的。这个女人非是登言之辈，忽悠石头结棍个。介绍本人的地头，阿拉上海，侬搿张必须马不知金彩兵搭钱彩花，为得上述，不理发言。介绍自家儿子大刚，而且搭情况放辣辣台里个，而且个人已经达至相当深的程度，马上当机立断改变主意，随对情况方讲，你要偷换搿张必须可以个，不过要答应我一个条件。马上带你儿子去登记，结婚登记时带我手里向答应搿桩官司包了我身了，那是不得了噻！一是俺公，一是后公，非得与周公们外高还与昌公，搿把刀实在是三面宽。就说现在呀，居然被你打得是目的，阻止邢芳芳的阿婆辣海子。昨日子的白子邢芳芳到上海来，还怪在儿子亲自搞一道办的嘞。沈荣家就是对大家说。现在的芳芳身高不相长，比十三级干部还要重一，后妈不能给办他一根杆，也寸步不离半步海里。今朝一听着，山高头马正发油而来，现在走一个弯，这下看见芳芳脚步放慢，好像有闲话要他儿子讲。老师在说脚高快脚步马正前头追，干什么？让我先到发油里来望望看。两个女人不知俺来了，假使来，我也慢慢加进去讲。见子面总归尴尬的呀，那么等些法庭上总归要排队的了。这些人光谁发破子，这该子法官的面公事公办，谁发过三千年一子？现在么心两三的错，所以最大该答法院门口贴门跟谁，搁只头戴进里向一头， 谁彩花眼睛就好记得嘞。你对自家一头嘛，已经把你看见了孩子呀。阿姐呀， 哈，说已经看见的，那是苏州俩来不及走啊。不来发硬硬头皮打得理想。 哎呀，妹妹呀、 啊，那啥来的？ 哎呀，你来得谁来的呀？ 五点钟光进门睡袋子给的。哎呀，现在七点钟啊，看个不得。阿姐啊，你两个多钟头等着我来着。 哎呀，三个啥单位？ 我单位还了呀，喏。你个阿姐阿们手头有几撮业务？ 奶奶， 这老法官委屈呀！这一面忙内门，一面在那吃业务。 哎呀呀，妹妹啊！听着呢，你俩上海，我整个心里难过嘞，总不吃香。 真的？ 哎呀，阿弟呀、 啊！妹妹啊！ 那奶奶家呢？ 那十五年， 阿哥有个。 那啥辰光在上海来的家？ 昨日就来个呀。 怎么上了不是在你屋里来呢？ 哎呀，阿弟呀、啊！ 你是媳妇吃个苦， 哪了？ 收入还没搬出呀？ 哦， 家里那部车子嘛，铁老不识三，像老太爷那个，慢腾腾，慢腾腾，而且他发汽车病，咕哩哩，咕哩哩，我是心狠调来，嘎啦啦个电话啊！你晓得个呀？我有晕车毛病个呀，一是一来骨头在手指嘞。一坐上还是娃子屋里哪能再来可能都能 啊、哦、是这个道理了。 这么说新妹子啊， 啊 你今天一狗子来个了，为了那个小酒店一带来个家 小酒店。 嗯， 阿弟呀，我一分两个小新娘嘛还得来啥小酒店呢？ 哎呀，那我心慌慌喂， 啊那我慌 慌 一道来个呀，我的是一条路个。 哎呀，是新妹子啊， 啊 那那你们哪里点了不叫应该两点了喂。 耶，那这样呢该到上海了，我要到上海了，还是一条路 子了。别忘记他娘，那那你俩搞的嘛应该是一条路喂。 我的阿弟呀，不过男人偶了该才是一条路子。 哎呀，那个有我说个意思讲， 哎呀这一点嘛咱要到后庄上开个呀。 哎呀，是那路得起 那是干嘛一条路是啊，一条路搞得那铁环不是么摸不上路的。 还在还在还在个总是今天几缸里在根本是新妹子啊。 啊 你今天那还会得打听芳芳一头来个呢。 哎阿弟呀，十来五开嘛芳芳个小细娘真真是作孽狗。给路上子当通知什么接来心里乐来落落三天的。给来新儿个呀，给我的阿姨呀，我公园里面时常开个发药里到分开个个。那想呢我四三人光到上海来嘛是能阿姨领我上来个。今三个当口我里妈死他子母把你收留我嘛为啥说也是能阿姨送我五来个。十多年当中七万在一上都是进入到五线终点谁是能阿姨帮我个忙个呀，我个一本账那心里再再轻伤的。当你们都在呢我将别去看到子今朝所以了离张子亲们非要能阿姨陪我一道上开个。那都晓得个呀，我里个你妈用个呀不杀心然呀，听着这个两上海我的心里难过了总是在。我想到我的阿姐临时辰光带我说个要照顾芳芳，照顾芳芳，我吃做饭个呀，总要搞点道理个喽。所以了还不在明白嘛，跟你上来再玩。 今天我怎么面对不灵了还玩？ 也许侬今菜品上当了，阿姐，你这个， 哎呀呀，是的妹子啊，这个说起来，你今天是陪着芳芳来打官司个喽， 阿姐呀。到狗血人光嘛，我要到那摊开天窗十两五三。芳芳个养女身份嘛，该都发有理调查来听听，上上嘛明明白白个。我帮个忙，该是养女；不帮个忙，该神就是养女。我是养了你个狗草，起不了头作用个呀。 哎呀，是的妹子啊， 啊， 那个只是说个闲话，那还是没不起作用嘛。你更讲不至于个子喂。那么你再说说看呢，眼睛的那个事体嘛。那还白呢 没我啊， 嗯， 那么叫啥呢阿弟，哎我里要尊重事实，叫十日五在外定家。阿弟呀，那咱一桌子嘎罗西呀也太不到台面了，来个非要多些人光发过面孔一般，说起来能围绕证据提起公司依法破除三年的因。哎呀那阿弟呀，叫太极不着十步米呢要得一千块个。 哎呀是的妹子啊，不能这样一说是我们心啊两个字吧。哎见女吃的菜阿吃过来你了要是等我可能去给他公司大我去让你说自你个 贼。哎呀 你猜我是真的了睡觉冰冰硬个贼呀，永做的是努力一张一张老们先叫我一张老婆的。阿弟呀你拿了啥呀什么 妹妹啊，自己带着这个地步子呀，想不通人不用人的贼阿子啦，只管你两道的命不人家多，夫妻不人家好，我可还是这样玩趁在带里向大方有理的同志去讲一下，谁有太吃了个秋子用不到开瓶别人之外是个人嘛，嗯这个恨子落去刷刷个猴子。 对 呀、啊、你用不到他那个种样子，我不是驸马 说着说着说着说着啊，哎呀不够是的妹子啊， 啊 搿张笔住了那水里我分看见嘛，总归有点不大放心个呀。哎你姐做了大事也然空呀，搿张笔住让我亲眼目睹裤子一看嘛， 我娃有一只个干的，孙子们可以爱啊比个在。 阿弟呀，听着呢，李亮上海，我们公公为啥好讲呢？其实呢，都不相信要口口么好个。 袋袋里向摸出来一张纸头， 那侬看口口吧。 精彩的个手脚，搿么讲报道，这都要报听啊，过来。努力恨得百分之三，望准地浪一躲，两只脚辣上头，一是大，一是泥，搿种身头是比贴人包围要活络。眼睛的上个张纸头已经打了一只，不走地来带荠菜和妈妈。妹妹啊， 阿姐啊， 这么讲个本事。那讲， 荠菜我是开心哦，一是拍水，一是贴脚。哎呀呀，阿姐啊，想不得你是个一条本事，我真真佩服你做哎。 真真好本事哇啊！发邮里的通知是达了百分之三，这西方的人认为别国有巧妙不同，叫啥能精彩评？男有一套，女有两套，我不是哭啥开不能听听，非能开条讲，不叫这样神的个女人，我这样吹了， 精彩评气得了昏天黑地，时装来努力多大一部胸部， 谁彩或者我，我这是冲上来，枪枪两个啦！ 哎呀呀，你个大红心啊！ 你个三岁心， 你个黑眼睛啊！ 那一种是娘一种猪啊， 一开始人来不上命， 上来的人 冲来的军， 我们寸金不敌， 我的母不养晦， 用三用四 不沾身。 老师听我的抽子起来个的，平常是个狠客，今朝上就来的四岁，都算吃到自己亏了孩子。哎，但是可是亏得不白吃个。李武来法庭上辩论起来也是那个道理，邢芳芳门前立一立大功，这个谁叫吃亏谁是便宜，大概谁是这个意思吧。就说两高头还要伸过水来打，边上过来一个人努力读一了，不许打人。 那啥人啊？对着来从东部孩子，这个 别来过。哎呀，那个味道是一家亲姑奶都叫不是吧，等你开店， 你赶紧开啊，边上去啊。 我得了一台来个，你对啥话得我讲哈的呀？ 一台来个， 一台来个。 俩高头对门前的个位姑娘一看，只看见你面孔油嘟嘟，眼睛亮晶晶，眉毛细雨上鼻梁高于天，一对小眼睛么两倍不知人，身材美匀称细腰美分明，年纪年少是颇受气惊人，是我见过你，叫你家与你争， 你是啥人？ 邢芳芳。 啊，芳芳， 你个闲话还讲个？为啥要动手打人呢？该他是人民法院一举动，谁应该负责任的？ 啥奇怪？今朝个邢芳芳，那老荠菜和金彩萍眼睛里向看出来，特别神气，特别高大。为的啥么？因为那个哑女身份，法院里向已经肯定是我来的呀。眼睛们这个六十岁一大子过去，再有一张王牌落空个子，看上去搿场官司没得办法翻转来着。眼看一个穷丫头，马上就要变成功一个财神菩萨，这个他的神气威风高大，仗义浑身金光闪闪，搿种人几乎未必得嘞。本来是穷凶极恶，恨不得要吃人才。加上一些些辰光，变得瘦子瘦的嘞，谁顾得米呀？这个子呀？啊，上面谁是芳芳啊？哎呀呀，说长得是个傻子家。 哎呀，芳啊，你真真越长越别致的。 哎呀，巴不得呀， 你是也不认得的喂。 爸爸，我是荠菜花。那个婶婶呀， 阿芳，金彩萍，那是那个娘娘呀。 哎呀，你是也认过吗？ 你们外公那个了呀， 婶婶。 哎呦，不够当个 娘娘。 哎呦呦，太真了子。 你十几年分科级的吧？ 哎，是呀。 想不到今朝来改的吧？ 对。 自家人弄得个种样子，我心里想真难过，不晓得你到啥个米蛋哇？ 哥哥。阿姐啊，哎，那么你得试试看呢，啥个味道叫？ 哎呀，奶奶啊， 哎， 芳芳说的对个呀，你才是自家人，讲得个种样子呢。 我心里想，还是说不出啥个滋味了哩呀。 哎，对个呀，爸爸，你我才是不懂大理美声，我仔仔细细想想嘛，心里想实在叫难过。这桩事体才是我不好呀，我去干啥个头领上，我实在对不起人呀。 阿爸，那天光你弄清夫人了无情无义呀，实在娘家春雨妇难了不得法呀。 你想想看娘，你到娘娘个男人骂着马来西亚一嘴头，我个男人呢一起来同干啥子？这中间就是不晓得那还搞我来个呀。你不相信带你屋里下去看看，不谁晓得子？这中间就是真的往里为也苦啊。 阿芳，你反正看你个娃去，还有想想你个空气个。 千错万错万，总归是你不好，你随便那还要原谅你三分个。 哎，阿芳啊！ 哎呀， 把送破嘛，既然你今年是错误而且了白塞子，我还应该牛两里子。 娘娘， 哎， 假使你真的明白过来子，那么今日做人应该换一个方法，应该高一点道德，不能够再这个不是水土子。 金彩萍想苦肉计也功夫错，身子美啊，但是彩花妈妈抓紧时机，趁热打铁，快点跟上来娘。 对你看看，你定心还是要？我们聚他起来，发现比那回忆深刻，回忆感动。各种骗人的本事们拿出来就是乖。 哎呀，芳芳。 你都深深的口吃，还是什么五个呀？芳芳啊！进来，天子千里，风中之男人大美我吃亏，想起菜花每日把端。 分子，你可给他啥人话？大家在了浪闲话，哎呀，难为人了。 先生，你快点起来呢！哎呀，难哭了，起来呢！精彩的可无，我的脚带火拎起来。 戴丽妈妈， 眼睛呆呆，你这个蚊子咬，那个是草公子头了，子喂！ 阿芳啊，你都神神神经浪闲不到正然的呀，不还是有那刺激的？那一定要刺激吗？今天发烂漫病的呀，以前也老发漫病的，怎么？芳芳，归根到底嘛，总归希望你能够原谅你个。 是乐高的呀，真是会惊愧嘞！好，带我们来。 哼，一打一荡，一吃一唱，真真嘎嘎，虚虚实实，倒有几个。那可呢？秉公摆好，百里道歉，还有嗨嗨歪歪的眼里啊！恁这个周公倒是头好过啊！我那里想的电影公司的导演，哪能不来听人都开个价啊？这叫这个是机会在玩。哼，马勇哥啊，我里芳芳不是三三个小人噻，恁这个苦女乞丐不会上当个，有眼力嘛，屋里开阔吧，不要那大庭广众嘛的，我也是噻。 老师弟啊， 何天？ 你自家人啷讲这样呀？用不着恁来出主吧？ 这个你们不来开开个钱，提拉去， 俺不要开这个。 今朝我要在万里人，我那这个筹资力啊，统统在要接人。 哎呦呦，老师弟呀、啊，那些我正倒霉死了，想啥子个人子啊？既然也接了，算了，分到不同的门第，但你屋里想来讲起那个事体，接了接了难。 哎呀，大部分光来讲官，第二你不肯吃一万块洋的，我就拿个啥笔记马上后面想，一到头还是那是干。 哎哟，这好办事嘛啊！当初人光难都来拉拢我，我反答应难懂。现在人光多打一步，难不着咱是真不干我难懂。 哎呀，芳芳，这个老师弟是你们的说人，我举门的说举我呀。我等到深深在告诉你个大了孩子呀。 芳芳，千错万错，你说你总归是自家人呀。你说啥了哈？七七八十来来往往，一直喷几个往事。 啊，我不晓得个，那位姐们，你弄个张笔据，收为了五百万方，这样可怜的面孔，手里的包袱，你放心啊。因我等到深深来海湾，虽是五百个张笔据，那呀，女生们同样可以顺利的。 对呀，大早晨光，你阿三弄的灵骨来买，我的娘娘在了那下面 了。没真闻， 这家亲眼目睹么玉灯玉佩，上人也想飞临那呀女的身份。我不是一直在拼命， 阿爸，那位姐妹你弄个啥笔具，吃得不高的，不够收个。 阿爸，害得我同你天天外头人买，心又不得死。 妹妹啊， 我也得管，害得天天给他往事了嘛，心又都带了个往铺缸里去管。 第一让我六十岁都为了那二孩子，今朝个两个女人使得了差价地皮光了孩子， 但是虽然我打你都一点点分析的，那么呢余心来刚地奔着听听气啥子两个文女人了老的 阿弟呀、妹妹呀、本来有两三海我不想讲的，记者呢都来让太冲的地点嘛，我要玩是玩的啊，告诉你的吧，到狗血人光带来挑拨我打芳芳的关系嘛，来不及的太爱那地点啊，听到的方法当给你打钢筋单子几个字，我是给个阿布给是我的心腹，我里是一个人家在那都可难呢啊，这个是你天下来也配了两个的等于摸的你去呢，光复的你也是牛奶里水里脏，我是避免武器的黑文，这多少对立发昏胸口发闷欧拉罗非翻出来嘛，各位期待也浪发作在 哎呀呀，我个子！ 李彩花是气得了眼巴瞪大呀，啥么子？一个总是几个？我只听见人家说用美人计，美人计，想不到现在用个美奴计呀！这些那个总是几嘛？我不还有一个儿子了海了哇？我个上回我是要说是不错了哇？我哪会分心啊啥个呢？哎呀！ 但是一个中辈，这个中口的这样。 哎呀呀，上鬼都个呀！你们在今天弄上去来给记者，那么叫你娘你子在高头遇到啥苦法呢？ 你老公没人高兴。 我那是老不记得。 两高头一是苦一是难。就像比那心方方眼里得了让火来，咁你为啥要哭呢？因为眼睛们是三个人，一个婶婶，一个娘娘，一个阿婆，人欢喜才是自家亲眷。但是让思想感情上下搿个距离实在太远着。你看，李作为这个100块洋钿，母亲母语种种表演，真是人提心吊胆，又哭不来。给他所有的人侪辣辣哭，三个哭我生出婆媳。今朝对于我们来讲，还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现在是收场的辰光，应该得着。娘娘，婶婶，你都是听我讲一句吧。 等于马上停止我嘞。 有什么讲？现在你每一句闲话，侪是同你讲。 所以谁采访到金彩萍三姑娘上次发的那些的胸脯这个祖祖敬敬恭恭敬敬 老师是一个心态我跳到喉咙口哎呀眼睛怪子完了谁也绝对不知要搞什么事找性命见怪的老师你都知道是眼睛盯到你了老口 这位的群众呢因为口鬼子吹过个滑稽表演现在口气真不开开当时还要仔仔细细听一听这 新方法七百日不知刚子罗句哈就是开分开眼里的已经顾死我了 哎呀阿芳那天哭娘你说你也是个伤心了我与生活在你两个都因为他一伤你心在阿日了你哭不别哭啊就是这个阿们我你两个都恨恨见批评的等娘你是的倔勇们还是应该的呀 这个呀你拿婆婆一起去当你自己嘛你才顾着这个呀你大娘啊大的兄弟你睡了人家你看见看见啊 是真正谁见有个应该是我我应该想到便是姑娘婶婶娘娘 哎 一切 黑洞打出来一种，听你们别迷别来是爱里嘛，发芽一不在雨来，七发发进入我歌曲门的我听发发见是生与生，也某他生与病，你们各自来吸引进我别迷打真真，恶里恶狠狠明在我对八字地上机会输尽太聪明，对我心发发见是生与生那雨蒙蒙一声声，也莫你他一心一意莫比明，他是你的神机对我去，你们真把鞋子都擦得厉害清，是哪的心假惺惺是假弄吗，我是擦是分对我心发发见是生女，生他你不会大为人，你们真把家拆分不听不理了心一定得当到黑，提的魂好比小刚清下是笨我心发发见是生女，生那秋风起一片林，我家铺生那两泪淋，像我几岁的儿童厚的口又深，我怕你们老比些他没身份总在地，可在地名你们大富贵心，我死于生在我心发发见又是生，生那十走你嘞，世间岂不可共有门，古今什么那是门啥贵姓，贵姓总送贴你总出门，你好好问的我的心，对我心发发见了是生，生下我懂得了什么是假什么是真，谁是眼泪谁是神，真悠悠我心烦，明下我懂得了今天乃是否定色，你们俩一混混太不清，所以冷月心真真迷恋，眼我是懂得了眼光是有泪藏的，怎样才能与他的人好姑娘不忘分的还听你两个命走过的命运也会心思化大，你也知什么会走过与生命，我们要把那真理的枷锁打得碎，够铁骨铮铮铮铮的脊背，神！你都认为我今朝来，是为自在个别家当的？是，你都看错了。我有一双手，可以操办自家的幸福。我刚刚在个别动地， 那么你来，你来做啥呢？ 谁不上街过家？只有四合几十 啊！谁不上街不能回家？你老子的死吧！ 金彩屏很得人啊，我帖子。真正上街的还没哈，过落去一代死， 娘奶老鼠死还是一样苦。 跟老鼠死还老天家子呀！哎呀，你大哥，你快点来求求给呢，东哥给要上。啥么子？我那同意该上交干，那反该个同地，爱该个人。哎呀，爱那个死，才那个小死人啊！你上次那都打在外苦嘞，娘。 说来